我们要学理化，他们要学理发。理化、理发要分清，学会理化却不会理发，学会理发却不懂理化。